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96集。面基面基。发完之后，秦冉就把手机丢到一边，手上拿起一块面包，看向顾惜池。一句话还没有问出来，坐在他对面的程俊就不紧不慢地开口了。 结果什么时候出来？ 医学组织的新闻稿已经发出来了，在医学界是激起了千万层波浪，在网上的反响却还没有一个一线明星的绯闻大。 今天傍晚，第一份再生组织催化酶也会出来。 提起这个，顾惜池本来没有什么兴致的脸上精神都足了。他坐到秦冉身边，看到程俊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，顾惜池顿了顿，又往旁边挪了一下。江冬夜刚好坐在顾惜池身边，他也有些困，不过看顾惜池往这边挪了挪，他就随意地也往旁边挪了一下。 师兄，还有个数据需要你来帮我稳定。 顾惜池想了想，又抬头看向程俊。 等我从云城回来，我就去老师那一趟。 程俊伸手拿了一杯水，闻言嗯了一声，没有说什么。秦冉咬了一口面包，微微思索。昨晚妍希就找过他了，秦冉并没有立马回。他来魔都主要是等顾惜池的实验结果的。眼下顾惜池实验结果还没有出来，他大概率是有时间跟妍希见一面的。吃完饭，程俊跟顾惜池上三楼整理最后的实验结果。陆兆颖吃完没有什么事，一低头看欧阳威在邀请他打游戏，他想了想，就坐到大厅的角落里的电脑边。 秦小冉，杨神，你要不要来玩？ 陆兆颖摸着耳钉，偏头看了一眼杨飞。杨飞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摇头： 不了，我得回队里了。 顾惜池说他已经好了，杨飞就没有继续留在顾惜池家。程木从桌子上拿了钥匙，点点头： 哎，我送你。 好吧。 陆兆颖挺遗憾地看着杨飞，然后把他送出去。两人走后，秦冉看着陆兆颖的背影，摸着下巴想了想，回到了二楼他的房间，低头看了眼手机，妍希那边没有什么反应。打开顾惜池这边自带的电脑，他直接登录了自己的游戏账号。楼下，陆兆颖送完杨飞，就坐回电脑边，开机上游戏。今天秦冉不在，程木也不在，江冬夜跟着顾惜池、程俊去三楼了。陆兆颖跟欧阳威双排。 今天就你一个人有时间啊？ 欧阳威的声音听起来温和有礼。 他们都有其他事儿。 陆兆颖操控着卡牌，跟在欧阳威身后，两人配合的不太好，不过这一场勉勉强强还是赢了。第一次跟欧阳威双排的时候，陆兆颖就知道自己跟欧阳威没有什么磨合，当初还感叹过秦冉辅助打得好，现在知道真相的陆兆颖打完一局退出来。语音那边的欧阳威就开始说话了： 上次我听程木说你们现在是在魔都。 是啊。 陆兆颖退出来后，本来是想开下一局的，一眼就看到游戏右上角好友那个标志后面有个红点，他操控着鼠标点开 OSTQ2 请求添加您为好友。陆兆颖的手抖了一下，然后点了接受。 你稍微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朋友要来。 陆兆颖没有立马开局，而是拉开好友页面，邀请秦冉一起三排。秦冉拒绝了他。陆兆颖刚想着那你加我干嘛，就看到游戏页面右上角的邮件那个地方亮了一个红点。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陆兆颖一双眼睛紧紧盯着那邮件，修长的手指缓慢地移动着鼠标，最后点开那封邮件。您收到好友 OSTQ2 赠送的三张卡牌。 陆兆颖这下拿着鼠标的手都不稳了，颤抖着手点开，三张神牌放大在游戏界面，排成一行。游戏里，欧阳威等了很久，都没有看到陆兆颖的那位朋友，不由得轻声询问： 陆少，你那位朋友还来吗？ 啊。 陆兆颖应了一声，好半晌清醒过来。 欧阳，我不打了，改天再约啊。 说着他直接退出了队伍。电脑另一边的欧阳威看着如此态度的陆兆颖，眉头不由皱了皱。妍希 MV 拍摄取景处，他并不是 MV 的主角，只是随意配合着剧情取几个镜头。取景地的地方有些隐秘，饶是如此依旧能够听到几声尖叫声，不时有工作人员指着妍希的方向兴奋地尖叫。妍希身边的人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。妍希跟着工作人员去拍摄，经纪人就把他的手机拿好放进兜里。秦冉发消息的时候，妍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这是妍希的私人手机，经纪人并没有看。等妍希拍完回来已经是一个小时后了，经纪人把长羽绒服递给妍希。 应该没什么补拍镜头了，剩下的都是两个主角的事，你如果急，我们今天晚上就能回京城。 经纪人拿出本子，再跟妍希说接下来的安排。因为配合拍摄，妍希就穿了个衬衫，眼下正低眸，不紧不慢地把羽绒服穿到身上。细长的手指仔仔细细地把拉链拉起来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经纪人的安排。 我手机呢？ 忽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他看向经纪人。经纪人看了眼本子，大多数行程他都记在心里，把本子合上直接塞到兜里，从兜里摸出手机拿给妍希。知道妍希肯定还在等江山逸的回答，他也没有意外，又拿出口罩跟墨镜递给妍希。妍希一边戴着口罩一边按亮手机，锁屏页面就是一条消息，秦冉问他地址。妍希戴口罩的动作愣住，大概愣了有两三分钟吧，时间长到经纪人都觉得不对劲了。一旁的经纪人等着妍希戴好口罩回去，半天没有见他动，不由转过来挑眉叫了一声： 妍希。 啊。 妍希反应过来，他抬起头，目光炯炯地看着经纪人，一双漆黑的眼睛闪烁着光。 大神问我地址。 顾西池这边，程俊把几个数据标准做完下来的时候，大厅里只有陆兆颖一个人对着电脑。程俊就这么站在最后一级楼梯上，往后面靠了靠，目光在大厅一扫，没有其他人在的痕迹，一双精致的眉头挑了挑，他看向陆兆颖： 人呢？ 不用想，陆兆颖也知道程俊问的是秦冉，而不是程木或者杨飞。 秦小冉出去见朋友了，程木送他去了。 陆兆颖终于把眼睛从电脑屏幕上抠出来，偏了偏头看程俊： 俊爷，秦小冉在魔都还有其他朋友吗？我问他，他也不说，就两个字，朋友。哼，瞒得可真紧。 上次他说来见一个朋友，结果是顾西池，眼下见的这个朋友不知道会是谁。陆兆颖想着，总不会又是顾西池这个等级的朋友吧。闻言，程俊从兜里摸出一根烟咬着，眉目清淡地瞥了一眼陆兆颖，没有说话。陆兆颖却莫名地缩回了脑袋。 你可以打电话问问程木。 另一边，程木开着车，手机导航把车开到秦冉发给他的那个地址。过了一片江，才到了一家看起来挺幽静的咖啡店门口，看起来倒像是约会的地点。程木不动声色地看了看。 秦小姐，您朋友说的是这里吗？ 他把车停在对面，从后视镜里看秦冉。秦冉本来靠着窗户，停了车他才坐直，看 看了一眼周围，伸手打开车门，下车压着嗓子嗯了一声。他今天依旧是白色卫衣黑大衣，伸手拉拉卫衣的帽子遮了风。这个地方选的偏，今天又是星期一，上午的人不是特别多。秦冉直接走到一个服务员面前，顿了顿，声音又轻又冷，但礼貌十足。你好，请问12号包厢在哪？不多时，秦冉停在12号包厢门边，抬手敲门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